斐济注册货轮豪潘六号船员12号在青津港举行集会，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参加者先向立在青津市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集会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